要肥我啊？ 菜肥肥声咁恶听噶，你啲烧鹅点卖啊？ 熟人熟市，如果断只要咧，千八一斤。 吓？千八人咁贵啊？ 呢啲鹅啊，我自己养噶，嘈到肥之汤噶。 菜家攞便宜咩？咩叫做嘈肥之嚟汤啫？哎呀，你开口就得罪人，同你讲多都嘥气啊！我净买两只烧鹅髀啫，你圈出嚟俾我啦。 咩话？净系要两只髀啊？ 系，鹅髀冇咁肥啊嘛，我买嚟孝敬我家公噶。咁你买唔买啊？ 买买，如果你买嚟孝敬家公噶，我斩大只啲添。 海哥啊，呢件事咁出奇，唔系卖俾佢咯，当半卖半送啦嘛。 送你个钟啊！分明喺度借骨我。 我点借骨你啊？你买烧鹅俾嚟孝敬家公，呢件事干咁大嘅，仲紧要过当年二十四孝卖儿养家姑啊！哈，可惜而家冇皇帝咧。如果有皇帝咧，一定赐个孝顺牌坊俾你。嗰阵时连我哋全乡全镇都有光荣啊！各位乡亲，你话系咪？ 你大啊！ 仲计咩钱啊？唔系送咗俾佢食饭啦！我相信揾埋好多翻嚟啦， 孔老师，手作仔揾得几多啊？不过呢几年呢，就系去过唔少地方，见过好多嘢就真。 咁就够好啦，过一桥就长一智，好过我哋喺乡下孤陋寡闻，咩都未见过，咁就过一世啦。 系啊，即系我哋咁啦。我老豆打更啦喎，咁輪到我又係打翻更，點都好過我哋嘅老師啊！ 嘿，呢啲仲使講，總要自己有爭氣至得噶噃。阿德海嗰陣時喺我讀書嗰陣啊，我早就睇到佢有出頭嘅日子噶啦，可惜佢白夜死得早啊！如果唔係見你翻嚟啊，都唔知幾開心啊！唉，正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可惜可惜。 孔老师，你真系讲得啱啊！如果我爹能够长命啲，就算俾我养翻佢一餐都系好噶。 系咯，德海啊，咁你咪快啲成家，早啲开枝散叶，承继翻你阿爹嘅香炉，我咪一样。 德海啊，你置咗家未啊？ 未啊，我呢次翻嚟都系为咗呢件事咋。 哦，梗系记住三妹啊你。 德海，你想娶阿三妹做老婆？你一系有大把钱。如果唔係都怕幾難啊！佢個大哥有名叫做算死草，娶啱呢個肥婆叫做木梢記，兩個夾埋一味只知道損人利己放貴你。佢阿二哥叫做麥底算盤，被趙光人招咗佢做女婿。兩兄弟又一味顧住享福， 老豆幾十歲人啊，都要分開嚟養，越大越少，爭一日都要計清嘅。如果你冇大把錢，佢點肯俾個三妹嫁你至得嘅？哦， 契媽，你冇法子約我三妹出嚟同我見下面呢？ 哎呀，我睇冇乜辦法啊！佢有個話唔准佢出門口噶。 做咩呀？乜咁捨得食啊？咁我話唔係，我買嚟孝敬老爺嘅啫，梗係咁話啦。哈！你話個教官聲幾衰啊？佢話你都會孝敬家公啊，若果係咁啊，值得起牌坊啊！咁嚟潤我喎，你又嬲唔嬲咧？你話？ 哦，切！我做個咩咁值得嬲啊？有佢唔講啲㗎，我算佢成村人話我哋不孝，咁又點啊？我一樣咪風生水起。 咁就唔抵啦，仲要養嗰只咁嘅老嘢。嚇、啊！你方唔係嗰個老嘢同個三妹丁得閒無事啊出街數我哋咩？若果唔係我哋閂埋門屋企嘅事幹，孝與唔孝邊個知道啊？ 有知啦，有知啦。 有知即情係啊！三妹丁翻咗去邊啊？ 哦，今日成日未見過佢喎，擺裏頭啩。 三妹丁，三小姐、三姑娘、三公主啊！做咩啊？哼！你家係咪病啊？咁晏仲匿埋喺房？ 邊個匿埋喺房啫？我未天光就起身做衫啦。 哦，成日掛住做衫就得噶啦，家頭細務冚唪唥唔使做噶啦。 大嫂，如果我唔做衫冇得交俾人，大哥又鬧啦。 咁啊，梗係咯噃，唔通白養你啊？ 我使乜你哋養啊？我自己唔好做衫咩？ 哎呀，大寶，聽到未啊？ 聽到。 你哋一家人啊，唉，大大細細都冇良心噶。 喂，三妹頭，而家算點啊？嚇，長哥當父，長嫂當母喎。做乜咁唔尊重個大嫂？ 你咁會講，你又咁黑我阿爹？ 啊！喂喂喂！而家我點樣咁黑我阿爹啊？ 你哋係餐餐大魚大肉啊！要阿爹食粥咁仲唔算黑我？ 喂，三妹丁，你估我好想俾粥水你個老豆食嘅咩？係 啊！ 我想俾魚翅佢食添啊！你又唔曉想，你一個老豆就分開兩個養嚇。若果我俾得好嘢你老豆食啊，你個衰鬼二嫂啊，又話我假細心啊，獻殷勤啊，托大腳啊咁，你叫我點樣做人啊？ 哎呀，三妹，三妹，怕你啦，唔好嘈吵啦，嚇！哎，好啦好啦，喂，我由呢個月起咧就呢個月啊，呢個月我就養埋今日嘅啫嚇，聽日就到阿二寶養啦，到你二哥養，嗯，好啦，唔該你扶阿爹出嚟，等我盡一點心做下孝兒仔嚟俾你睇下，嗯，好啦，唔該你啦，係啦，唔好做住啦，誒，快快啲，唔好做住咧，係啊，快啲扶佢出 嚟！喂喂喂喂，阿比啊，你孝順老豆，若果要使錢嘅唔好制喎。 傻嘅你都使錢，使錢係孝嘅咩？ 唔係點孝啊？ 孝之就在心嘅啫。如果使錢嚟孝，邊個秒孝啊？咁使乜咁孝法啫？戇嘅，攞部通勝俾我。 攞通勝做咩？ 我有我事啦。孝之在心，使錢 要擲個日子至孝得嘅咩？ 唉，你唔知嘅啦，咪問啦。通勝裏頭咧就印咗有24孝，就教人哋學孝義嘅。啊，等我揾段故事嚟，照樣學就啱嘅啦。有啦，賣兒養家姑呢段啱啦。 點解㗎？ 啊，咁都唔明啊！ 古時有一家人家咧就好窮嘅，有個家婆，有個新抱，有個孫。個孫咧仲守抱飲緊奶嘅。咁嗰個新抱好好嘅噃，嚇見個家婆餓到皮黃骨瘦，又冇飯俾佢食，咁又好想俾啲奶個家婆食啦。咁但係俾咗家婆食，個仔咪冇得食。咁於是乎嗰個新抱咧咬實牙根啊，將個仔監生去掹咗。迷咗個仔喎，咁啊俾啲奶個家婆食，咁咧咁佢就話入24孝之一孝，就叫賣兒養家姑。哦，啱啦，你就照呢段做啱啦。 好簡單啫，咁就容乜易啫？我做得到有餘。 我做咧唔使錢嘅，係咪？ 喂，唔得，我真係唔制啊！佢係家工人，係家婆，家婆都話女人同女人冇問題啊嘛。佢係男人嚟噶嘛，我點俾佢食啊？咁肉酸唔制。 有咩唔得啫嚇？咁樣咁易做，你都唔做，將來你啊一做咗咧，通性都有埋你落，你又變咗25孝大寶之妻，又乜乜賢孝，又咩誒餵奶 雞啊！我唔孝啦，你真係大懵嘅啫！我哋又冇仔生過，邊度揾仔嚟餵啊？二來冇生過仔，邊度揾奶啫？嘿，真係啊！你個老豆嗰陣除啊，離丈幾遠就聞到啦，一索就作嘔糧，我真係唔制喎。 係又係個難做啲嘅。嘿，唔怕唔怕，24段咁多，揾個地段啦，揾個地段。 揾啲簡單啲嘅啦。 啊，揾個段啦，係好易啫。揾個 咩？揾到未？ 揾到，哎，咪做。老來子氣彩如春，呵，呢段好易，我哋都得啊，係嘛？ 哎，做乜嘢喎你喎？哎呀，死我成日執跟我，哎呀，三妹唔衰噶，靠我而家。 喂 喂， 你做狗 日 啊！ 哎呀，你未喐咧？哎呀，哎呀，哇！眼睛举 咁大力。阿妹，又去粥食啦。 系啊。 哎呀，我都完晒。 你快啲食啦。 啊！做乜气登登嘅？渣都唔多兩粒，三妹，你做咩嘢喊啊？受咗委屈啊？ 你起都幾十歲。 唔緊要，阿爹都幾十歲啦，都就嚟死得噶咯。不過我只怕死咗之後，你就俾啲阿哥阿嫂刻薄你、難為你啫。 佢一成話將我嫁個白爺公，外哥又冇消息翻嚟。如果死咗，我都唔知点算啊！ 怪得话祸怕双江风，人怕老来穷。我以为有两个仔，我点可以压得埋呢世嘅啊？啊！呢啲两个衰仔仲要轮流嚟养我，你话我食得几多咧？听日又要过嗰边，啊，过嗰边仲惨啊，三妹，你都话我系张家人，要佢赵家养，啊，我餐餐喺副石骨落，想过去又唔得， 不如我哋一齐出去，我做衫嚟养你，我哋都唔使咁凄凉。 我早就想离开佢哋，好，我问佢攞翻两毛养老钱，就算我两户你出去乞，都好过喺处咁受气，系咪啊？ 总之你肯揸住意同我出去嘅，我就得出上天啦。 好啦，冇仔送终你，我死唔断你啊！我出去问佢攞翻两毛养老钱， 食啊！ 碗粥先。 唔食啦，我哋即刻写。 我哋神做一场戏彩预亲，俾个白一公睇，咁啊以后全乡人都冇人话我哋不孝噶啦！快啲快啲！ 哎呀，我不孝就不孝啦，叫我点做啫？ 做场凤仪亭扫虎，我做吕布，你做貂蝉。 我边度晓做？ 睇埋咁多戏都唔晓咧！快啲快啲，嚟嚟讲先。 哎，夫啊！ 哎，娘子啊！你有什么苦处？为何叫苦连天呢？快快供上来呀、啊！ 你个老乌龟，的确唔系啊！连张就木都快捞嚟，见我嘅月貌花容，全心不跪。明知我系你嘅新抱，你仲夹硬嚟，你快啲共我报啊仇！唔系我就死死，我死过你睇。 吓！ 哎呀！ 五伦颠倒不认父， 撑 后成王连心内火， 撑 若不念在父子情， 撑 一得刀， 撑撑 杀死个老匹夫 啊！ 阿大宝，你唔好听佢乱噏，我痛都未人奉真过佢。 我哋做戏啫嘛。 啊！而家我哋学廿四孝个老来子戏彩预亲做戏俾你睇啊！ 系啊，我哋做戏 好睇啊，好睇啊！诶，仲有啊，仲有你哋企埋一边，咪阻住我吓，仲有下文噶。 阿爹冇你冇气，阿爹今朝未食饭。爹啊，而家摆满台买食啊先啊，唔好理佢。 唔理咁多啦。 咪住，阿三妹你咪过乱咁嚟，佢点食得？够大肺嘅啫， 系啊，唉，鲍鱼我怕佢嫌硬啊，佢冇牙又点都入得鸡得啊， 系啊， 我唔同啊， 嗱，海参佢又话怕神，猪肚我又怕佢会食滞。 咁系啦，唔着啊！ 老人家最怕肥腻，唔食得炖得完提价。 系啊，咁肥嘅、啊。 我怕你啊，消化不大良。嗱，因为你人仔细。 哎，顶啦！系啊，乜讲啊？我哋两个都咁大嚿啊！如果一少啲就发软题噶啦。 嗱，你睇下佢啊，成只烧鹅髀都吞得入口啦。 阿老爷。你又使乜咁为食噶？我哋唔系唔想俾你食噶，唉，媳妇出自名门，对于饮食咯，好有研究噶嗬。啊，开讲都有话病从口入啊嘛。咁我啊想你好，俾足你食都系想你长命百岁啫噃。 你个毒妇都算刻薄，我而得即刻死得真。 哎呀，老爷你千祈唔好死啊！ 好啊好啊， 若果你死喺我哋屋企啊，我哋好麻烦噶。 你哋唔使担心，我点都唔会死喺你哋呢度嘅。 死啫， 大宝啊！你即刻俾翻两亩养老田俾我，我同埋阿三妹出去，我就算死喺街边，都唔会死喺你两个衰仔屋企嘅。 喂，阿爹唔好计喎。我哋死喺街边，你真系喊我都不孝嘅啫。 我冇咁好福气，我冇啲咁嘅儿仔。快啲俾翻两万钱我，我 仔 女。 爹， 爹， 做咩做咩？ 你 买衫啊！紧张做咩？ 你听唔听见个老爷嗰啖痰啊？ 听到。 到嘅嘅嘅嘅咁啊嘛。 系咯， 听到 嗰啲痰好危险噶。 系一涌上嚟塞住骨咁就冇噶啦。 咁唔系咁衰嘅，我哋做戏做得咁辛苦吓，佢啲仲咁激气嘅。 激气喎。 咁唔系 做戏佢又唔睇，又恨食鸡，自己又冇牙又唔自量嘅。 佢死我哋唔紧要啊。不过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咩啊？ 喺香港树你签个纸。立個約噶嘛，同阿二寶又打曬手指毛啊咁，話佢喺邊個仔樹養，喺嗰度死咧，就嗰個仔要負責棺材山地受醫噶嘛。咁我哋養咗佢成個月，而家爭幾個時辰啫，我驚佢今晚都唔過得，喺我哋樹瓜咗，咁我哋負責呢筆款就唔值啦嘛。不如早啲擁佢過去二寶樹啦。 係啊，得你啊會精啦。二寶嗰只衰仔啊，嗰個算盤撞物過我哋噶， 佢物佢嘅事，我哋要諗辦法。 由你啲曉話啦，早幾個時辰你擁佢，佢會收得嘅。 咁你要度橋啊嘛？ 點度啫？臨時臨急度度鬼度馬咩度啊？度哦喂，得啦，有啦。話你外家嗰邊死人，咁啊話我哋兩個翻去奔喪嚇，咁就喂阿二寶，我哋翻去奔喪啊！你爭幾個時辰，你都養阿爹啦，咁擁咗過嗰邊咪得咯， 都好喎，係嘛？話下啫，唔係實死人噶， 我直頭當你外家死 人。你直頭當啫，你話住。 係啊， 好 過 個老嘢死喺我哋樹，快啲去啦去啦！睇下你，擺到滿頭大汗，睇唔睇食飯咧？ 唔使你。咦？邊個食咗你煮噶啦？ 阿爹吔兩嚿啫嘛，咁都唔得嚇？ 唔得，有嘢唔俾阿爺食。 嚇！你個衰仔，我唔俾嘢老豆食，關你咩事啊？ 你唔俾老豆食，我就唔俾你食。快啲翻出嚟！你翻出嚟！你翻出嚟！ 你我吞唔到入去，點攞翻出嚟得噶？ 吞咗啊！ 係咯，好啲啊！啊！ 看住！ 喂喂，唔好嚟啊！喂！仲嚟，衰仔！ 哎呀，做咩啫？ 你个衰仔啊！我一两件猪肉佢都话唔得，夹硬要我掠翻出嚟，咁我点掠得噶？ 我话你都冇解嘅，我睇见个仔咁瘦，所以餐餐蒸啲猪肉俾佢食，你同佢揸食做乜鬼啫？ 咁我好肥啊，我就够瘦咯，咁佢吔得我唔吔得？ 哎呀，你个人啦，我话你咁大个人都冇啲性噶，好似你个衰鬼老豆一样啊！两仔爷喺度争食啊，俾嗰啲下人睇到有乜好睇啊？阿嫂啊，你吃饭先啦。 哦，算有准，如果唔系啊嘛，射埋你只眼。 系，乖，乖。 叻仔，叻仔，真系叻仔。阿四啊，快带少爷过嗰边喂佢食饭，食饭先吓。嗯，乖乖地。 姑爷啊，大少嚟揾你啊。 大少？佢阿哥又系我哥啊。 系姑爷个大哥。 混账！佢阿哥使乜叫大少啊？ 系咯，女外不分，教而不善，哼！叫佢入嚟。 哦。 唔好嬲吓，食饭。 我听见你屋企人嚟揾你，我食唔落啦。 大夫，阿赵小姐，阿二宝啊。 咁好口做咩啊？你嚟靠些，因为靠借啊。 系咯，大哥。哼，你嚟做咩？啊？ 一时一，你唔知啦。我唔系想靠借，又唔系想靠些，因为有件好紧要嘅事，我嚟揾你两位商量下嘅。因为你大嫂合家产咗。唔係佢屋企佢個外家嗰邊死人，咁話曬親戚，我同你大嫂要翻去奔喪噶嘛。咁如果我同你大嫂翻咗去咯，咁屋企咪剩低阿爹一個人啫噃。佢幾廿歲咁可憐，咁你話點算咧？咁我見得聽日就初一啦，由聽日嗰個月起咧就是、你養啦嘛。咁我見多都係多曬幾個時辰啫。我想話早啲將阿爹嚟送過嚟俾你咁啫， 唔得 唔得，照規矩聽日至輪到我哋養，而家你送嚟點得啊？ 嚇！二寶，咁叫你養都係至多一日半日嘅啫嘛，咁都話唔得。 本來一日都唔應該我哋養啊！ 咁 啊！ 而家唔系我嫁俾你细佬噃， 乜唔系啊？玲玲小姐， 系我招你个细佬入嚟做入门郎噶噃，有乜道理赵家养出一家嘅人啊？ 系啊，我而家食赵家饭喎，过契俾赵家噶喎，咁我系姓赵嘅，有咩理由？嗰个唔系我爹嚟噶， 唔系啊爹。呢个系生身父母啊，一千日都系我哋真真正正嘅老豆啊嘛！如果系冇咁嘅瓜葛啊，呢个乡长都唔会责成我哋兄弟轮流嚟养噶，你谂下。 兄弟喎，你第二世都要搭飞机做翻兄弟啊！ 咁啊，唔使讲啦，你讲到咁，咁啊咁啊，阿二嫂，咁啊唔系阿赵小姐，咁啊吓，下个月就轮到阿二宝养噶啦。至蝕底都係養埋多啲幾個時辰嘅啫，下個月就到我養噶啦。咁你養埋下個月以後就冚唪唥都我養曬，咁好唔好啊？ 嚇，係咪真㗎？ 係咪真㗎你？ 大丈夫話出咗一出牙屎當金使嘅，又假嘅。啊，至多今日半日嘅米飯我都補埋俾你，咁啊有你嘅著數啦，係咪？咁啊唔方為蝕底咗你粒舊㗎啦。嗱，系嘛，兄弟到底系兄弟啊嘛，一言为定啊，我即刻送阿爹嚟啦吓，系咁话啦吓。 娘子啊，娘子啊，成两银，白衣公成个月都食唔晒啦吓，咁养多几个时辰，真系有着数啊，挤得过啊。 你大佬有名嘅算死草嘅，佢忽然间咁阔佬，咪上去当啊！我哋快出去睇佢做咩先，快啲啦！ 黑无常白无常，牛头马面勾魂使者，你唔好勾我个老爷嘅魂魄，等佢长多一两日命，我俾多啲纸钱你使啊？点话？冇计嘅。 喂喂喂，俾我，唔使谂啦，唔使谂，冇咁声。我同阿二宝商量妥当，肯啦，佢肯收我 钱。扶佢入去啦，扶佢入去啦。 下个月翻过你哋嗰边，我至死。 哎呀，千祈唔好啊，老爷。 咁阴毒，双双正啲行鱼过嚟我呢边喎。 快啲嚟先，快啲嚟先，快啲嚟。 聲氣嘅，唔通走咗？ 咪由佢啦！啊，快攞嗰條大叉 差人顶住道门，有去撞啊！你惊撞得开啊？ 顶住！ 快啲啦！出力啊嘛！哎呀，好声啊！ 踩住我膊頭啦！你個踩住我膊頭，好聲慢慢啦！哎，好聲！ 一个兄弟。 哎， 好声啊！ 好声啊你！哎呀，你好声啊！ 哎呀，坐低先啦，你坐低先啦。哎呀，哎细伯，哎点解你会搞成咁噶？ 唔好讲咯。啊，德哥，你几时翻嚟噶？难为啊，三妹日挂夜挂，挂住你啊！ 系啊，你而家见点啊？ 俾个衰仔大宝拱咗我上个帐头，落又唔落得翻嚟。哎呀，我而家沾寒沾冷 啊！ 哎呀，饿到我发软蹄。 啊，系啊，哦，咁咁唔好讲咁多，等我同你去大叔度食啲嘢先啦。 我哋执翻支拐杖 我。啊，好。得啦。好声啊！慢慢行啦。哎，小心啊！ 唔该。 唔系我，嚟食多几件虾仁炒蛋，我亲手剪噶。 好啊， 食啦。 唔该啊， 饮啦，细伯。饮啦。 又饮。系饮啦，我知道你素来饮得食得又帮得人，就系估唔到两位细兄咁难为你。唉。 我自问呢生都冇做过对人唔住嘅嘢，唔知点解生两个咁嘅衰仔。阿德海，我今日见翻你，我真系死都死得眼闭。 细伯，你千祈唔好咁讲，你唔死得住噶，我担保你啊，以后仲有大把福享。 我唔饿死我就偷笑啦，德海。我而家唯一嘅希望，希望你快啲同阿三妹完成一段婚事。我仲咩嘢都安 我呢件事干晚报纸讲啦，我而家首先啊要教训啊佢哋两兄弟先。 啊，嗰两个衰仔睇起钱就乜都唔知嘅，仲边度有得教训噶？ 系咧，细伯，我整啲两锭银喺度俾你先。嗱，你喺度中意嗰样就食嗰样啦，中意嗰样你就即管叫啦，即管叫即管食啊，唔使客气噶。不如啊，你同我关照住细伯先，我有啲事干，一阵就翻嚟噶啦， 得啦。 啲老人个个同情佢嘅，你放心去啦。咁就最好啦。嗱，细伯，你千祈唔好行去第二处啊。我一阵再翻嚟同你饮过。饮杯，饮杯，饮杯。 银担金色，我以旧变新，工作细利靠熟客帮衬。 喂，收整新旧金银首饰。有乜大难嘅差还甩脚耳环有咗拎嚟趁得行。 喂，大姐大姐，你有冇嗰啲甩托珠花断脚耳环啊？咁帮衬下。 我哋冇啲咁嘅嘢，你去第二家啦。 大姐大姐，我不远千里翻嚟，一心嚟你呢家噶噃。 吓？你想点啊？ 想你同我混交艾，想你跟我去斩柴，见到一个山花要我同你戴， 你 我就是打银仔啦，回来同你打金钗。 原来你是德海哥啊？ 是啦。 果然是江山容易改，你一样咁灰下。童年知己气相逢，对笑心头激点关。阿贵哥，我哋两个嘅终身大事。 敲住我同你阿哥唔喺屋企，约个男仔翻嚟私会系嘛？ 坏啦！ 乜原来系你个衰仔啊？ 哦， 吓喺街啊，掹手掹脚掹我啊！ 大嫂，大哥， 点解咁样？点解咁样？ 你睇真下，佢就系德海哥啊！ 认唔认得我啊？ 好善， 你认下呢个招牌？ 哦，佢就系打银仔 啊！好啊， 德海啊， 系啦。 掉低就花生咁就算点啊？算咁咪攞我个妹噶啦！ 唉，大宝哥，其实呢件事 不過係我阿爹在生嘅時候，咁同你哋咁三言兩語咁講落嘅啫嘛。其實我咁窮，我幾時有諗到話娶老婆啊？ 大哥， 仲個咩嘢啊？世間上有咁翻貨嘅咩？行翻入去，我會同佢暗掂噶啦。翻入去， 講咩啊？仲唔行？企度俾人睇多啲好咩？ 睇蝕啊！喂，得佢。都怕發咗達回來娶我的妹了吧，是不是？ 唉，大寶哥，手作仔哪裡有達法的？ 哦，那就是了，公字永沒有出頭的，你以為學得我們這樣老闆前老闆後的吧？ 就是，所以因為搞不定，那就打算回來跟你爹拿回那筆錢了。 我老爸欠你什麼錢？ 人工錢啊， 爭你的人工錢。 不是 我老豆咁老練，哦，你出世蘇阿仔吔豬嘴嗰陣，就爭你人工錢。 唔係啊，係你阿爹爭落我阿爹噶。咁而家我阿爹唔享受咯，咁都要俾翻我啊嘛。 爭你老豆乜嘢嘅人工錢啊？ 哎呀，我阿爹寫落有個數簿，話明你阿爹爭我阿爹嗰啲打金啊、熔銀啊、打啲金銀首飾啊、整頸鏈啊、戒指啊、額啊嗰啲咁嘅人工錢咯、啊，賣雞賣七八十兩嘅，你估講還啊？哦， 咩啊？淨人工啲七八十兩？ 佢當然係啦。 哇！咁咪。咁好多字， 你唔信我俾阿爹個數簿俾你睇啊！ 唔使唔使，信要好多字，至有七八十兩人工噶喎。哇，係咁個料咪好多。 哦， 嚇？ 咁我又唔係幾知得清楚啊。不過照個數簿寫住，十幾年來你阿爹俾我阿爹所做嘅料咧，啊係啦，銀咧就五十兩五十兩一定，金咧就十兩十兩咁一條嘅。哇！咁樣你諗下。淨人工都七八十兩，咁唔使講啦嘛，淨係金啊， 金淨係 過百條啦嘛，你話係咪啊？ 係啦，冇錯。 係咯，係做咩啊？ 冇扶住安陣，扶住。 你見點啊？ 冇事冇事，穩陣嘅。 冇事啊嘛， 係穩陣。 哦， 銀就五十兩一頂，金就十兩一條， 係 人工都七八十兩啊，嗬？ 係咯。 淨係金都過百條㗎， 就係 哇！喂啊！喂，點解我啲咁多錢我都完全唔知㗎？ 咩話？呢件事你冚唪唥唔知㗎？ 你咁多都唔知啊！ 完全唔知， 唔知咯。 咁同你講冇用啦，我都係一心嚟揾你阿爹攞人工㗎啫。而家細伯喺邊度啊？ 細伯冇咗。 咩話？你阿爹啊？ 我知我阿爹啊嘛。 係咯，去邊啊？ 係啊，姨寶，我去細佬屋企啊！ 咁得啦，我即刻去揾佢，搞掂我啲人工先。 搞掂啦，十兩一條，五十兩一定，十兩一條，五十兩一定，十兩一條。 你家早前話俾鬼迷啊？ 扯咩鬼迷啫？ 你亂暗暗咩？又十兩一條，又五十兩一定咩嘢啫？ 咁咪係銀啊！ 係啊，你而家發展台咩？邊個有咁多錢咧？金銀銀， 我哋啦，你個老爺，我個老豆啊！ 老爺有咁多錢，你真係發夢啦你！佢邊度有咁多錢？邊個話你聽噶？ 阿德海正話講我知噶， 佢又點知啫？ 佢個老豆啊，佢個老豆生錢，咁我阿爹俾嗰啲金啊銀啊，佢啊打咩打鏈啊打手鐲啊，總之打首飾噶啦，淨係爭佢老豆人工都七八十兩啊！咁你話幾多咧？過百條啦，金條，仲死 咗好多噶啦喎！ 五十兩一定， 咁佢 十兩一條， 佢又點知道咁多㗎又？ 佢都話佢個老豆有數簿啦，佢而家查數簿嚟追人工啊！正話去咗阿二寶嗰處同阿爹攞人工啊！ 哎呀，懵仔，你真系衰啊你！ 你哋衰，仲有衰嘅。 成嚿大金砖就懵咗去俾阿二宝嗰度，你话你真系衰。 几时懵啊？你啊，佢啊想。 仲话唔系？你将阿老爷懵上墙头，夹硬懵过去佢嗰边。 系啊，真系死啦！咁啊死！哎呀，我写得见早啲，德海我就唔会咁懵噶啦。 你话点算？你话二宝知道呢件事，佢两公婆啊捞晒情绪，我哋又冇晒行，有乜点算啊，懵仔啊！而家即刻去攞翻个老豆翻嚟啦嘛。 係喎，斷腸都要搶翻 佢。快啲啦！ 快啲， 去啦！ 去啦！ 咦？喂喂喂，乜乜唔見白衣公咧？ 即係跌咗個果店咧？ 哇！啲蛇喺我哋門口，要我哋執撞公公公咪好慘嚇？ 係噃，快出去睇先。 哦，二宝， 你系边个吓？敢叫我嘅乳名咁胆大？ 喂，大家细佬哥嘅时候系同学嚟噃，唔系叫名啊，叫乜嘢啊？ 边个系你同学吓？混账，杀恶！ 哎呀， 反面无情添啊！我唔系嚟揾你，揾你个老豆攞翻笔债啫。快啲叫你个老豆出嚟见我啦！ 哼，我老豆欠你咩钱啊？ 系定咧？如果唔俾我就去告佢， 吓佢告我喎， 咁就啱啦。呢啲系张家嘅事，与我哋赵家都无关嘅。你告佢啦， 系咯，你要告佢啦，吓。哦，你话张家嘅事与你哋无关系嘛？我怕我告起上嚟啊，你哋两兄弟都唔甩得身噃。喂，靓仔，你冇喺处抛浪头喎，我阿爹争你钱，哎，咪啦，吓，你究竟？识唔识我先？ 咩唔识啊？你咪打眼仔下得海咯。 嗯，好。本来呢件事咧，我就唔想讲俾你听噶啦。不过见得你话唔识我啦，咁我就姑且话声俾你听。 话咩？ 你阿爹啊，叫我阿爹用金用银争落一笔人工钱啊！ 我阿爹叫你阿爹用金用银争人工钱，咁 咪 争几多？ 吓，几多都好啦。呢啲系张家嘅事。与你哋无关，哎，等我找到你阿爹先讲啦。 轮到阿大宝养，咁啊，梗系喺阿大宝度啦。 本来我哋话养晒嘅，几十岁人食得几多啊？点知佢哋争住嚟养，唉，阴公啊！我哋老爷喺嗰边啊，餐餐挨足水啊。 咁点都好过喺我哋呢度入住巷啊！唉，我上起上嚟，真系对我阿爹唔住啦。阿爹， 你而家怪我难为你个老豆咯噃？你咁孝顺啊，头先睇住个老豆趴喺个墙头度咧，唔扶佢入嚟。 你估我唔想嘅咩？不过我惊佢唔欢你啫嘛。 系啊，我几时有话过唔欢你啊？老豆系你个老豆，我哋做女人有咩主意啊？哦，你而家想将不孝嘅罪名冚埋推晒我身上系咪？系啊，我死啦！我唔要做人啦！我死啦！ 兩次你哋唔好嬲，唔好喊啦！家家草不出外傳，一日都係坐在我懵。我唔知道阿爹有咁多錢嘅，如果知道咯，我就唔會咁不孝噶啦。 你又賴曬我！ 我唔係賴你，我講錯啫，算我唔着啦。啊，我叩頭啦，認錯啦，我係。認錯啊！ 算 了，你不要弄，算我講錯嘢啦，我講錯啦， 到底你哋搞乜嘢噶？搞到我一头雾水，啲嘢得噶？ 冇嘢啦，又喊我呢次你真系帮忙下我至得啦。 点帮啊？ 因为阿爹咧就最痛阿三妹噶，咁你啊自细同阿三妹定咗婚姻系嘛？咁如果你有办法咧，整得到阿爹嗰啲金砖银顶出嚟咧吓，咁我同你两家分啦吓。 咩话？两份婚 系咯，吓系喂，不过你唔好俾我大佬知道噃。如果唔系佢一知道咧，分开三份，咁我同你两家冇乜行噶啦。 呢件事唔好讲住，我都要揾到你阿爹，问明嗰啲金砖啊、银锭啊摆喺边度先有得倾噶嘛，系嘛？我揾佢先啊。我开波。 喂，修正身旧金。 喂。 海 哥，海哥， 不如 齐全啦，系啊，就两公婆啫。喂，你喺里头出嚟噶嘛？ 系系， 喺二宝处出嚟啊？ 系啊系， 梗见我拜一公啦，系咪咧？ 唔见噃， 唔见。 哦， 喂，咁你同我哋讲嗰啲有冇讲俾阿二宝听过噶？ 我都见唔到你阿爹，咁讲有乜用啊？系嘛？ 又系， 梗系老爷， 梗系翻咗我哋睇 啦， 摆工梗系 翻咗去啦，吓， 梗系翻。 系啊，我哋三姑娘话揾你啊，海哥，佢话有啲事干想同你倾下喎。 系咩？ 啊，唔系， 我同你翻去见三姑娘， 翻去见阿三姑娘， 系啦， 翻去见我哋三姑娘， 同佢 话 到啦，叫佢咩？系，好快啦。 啊！百億公又去邊咧？你話？ 咦？喂！啊！打家六，你喺嗰頭嚟㗎吧？ 係啊。 喂，見唔見到我百億公？ 邊個百億公啊？咁多個百億公？ 我個老豆啊！ 你仲有老豆咩？ 咪講少啦，咩冇啫啊？你叫老太爺嗰個啊，即係。 啊，嗰個啊， 唉，見唔見到？ 見啦。 喺邊處？ 佢就差啦。而家幫襯漢記，炒旗兩尾。仲加多隻燒鵝髀，飲翻幾兩多雲水，你真係冇你咁好嘅。 誒，整幾尾燒鵝髀，倒汗水，哇，有啲錢嘅噃。餵你眼瞓瞓，掠掠你真唔真㗎？真係仲喺漢記， 呃你做咩啫？好多人仲見啊嘛，而家佢仲喺度探緊㗎嘛。 漢記啊嘛， 漢 記啊， 冇講大話嘛。 哦， 嗱，我咪捉住我。 喂，乜你懵㗎？應承同嗰把眼仔兩份婚 嚇，我懵，你都冇咁精啊！我打算氹住佢先，等佢唔講俾我大佬知。咁我啊搞掂嗰條堂室之後咧，咁啊知道曬啲金銀珠寶喺曬邊度啦。咁我就一個，哎呀， 做咩啫？ 佢大西洋啊！ 咁你係打算點啊？ 打算點喎？我打算請齊曬啲鄉親地保，打起大橋咁嚟迎接佢翻嚟養。 咁萬一佢唔俾你抬翻嚟咧？ 唔俾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有仔，佢冇仔。哼！你快啲使人，請啲鄉親地保嚟。快啲！ 我而家 快啲！快啲！ 哦，阿爹，乜喺树嚟啊？ 嘿，又似你喎！ 吓，我唔嚟呢度啊！我爬个长头猪，唔冷死我都饿死啊！阿哥，你活走嚟！ 哇，真系丰富啊！ 走啊，大哥，嚟！ 阿汉哥，正唔正啊？三两银同我睇下。找數睇下夠唔夠？ 有幾多啊？慢慢先至計啦嘛。 入我數啦，唔啱係咪？嚟，我唔啱入我數啊！ 真係假 嘅？ 哇！阿爹啊，你使乜佢一個陰咁孤寒喺住嚟都慢慢攆啊？翻屋企舊大鬼都有得你攤咧。嚟，我同你翻去啊！ 唔，我寧願喺街邊喺食都唔翻呢度。 哦，咁你真係喊啊！大報於不孝啫爹。 呢次咁多人，邊個唔知道你兩兄弟不孝啊？ 係以往咧就係有錯處，一個人會改噶嘛嚇嗱，仲有鄉親，你哋聽住嚇，以後大寶話我痛改前非，如果仲有不孝對待個老豆咧，你阿寶有雷公劈個頭啊，係嘛？ 嗱咁啊，算算啦，佢哋都噏豆噏雞，你同我翻去啊！唔係你狗大鬼又餓，我孭你啊！你放低酒杯，我孭。 去啊！去啊！ 孭。 去 孭。佢換啦，就嚟啊爹啊！ 春夏秋冬四季都係得依套咯，佢。 佢啊，梗係啦，佢啊邊有咧攞我啲俾佢換？ 你唔死啊！你自己自量咁大件，你一啲佢點啱著咧？ 哦，攞我舊時做新郎哥件，娶你嗰年我好燒傷噶嘛。 係， 攞嗰件佢著。 嗰啲啊，嗰啲啊著得。不過喺籠，嗰個籠人嚟，係喺角仔上高，好惡臭嘅。 臭下啦， 你想跌死我咩？一系你幫埋手兩家去炒咧， 好食懶飛又要我 飛咩啊？你冇飛咩？我等嚟同你揼骨啊，老爺啊！ 細伯 嚇 爹啊，你飲啖茶先啦。 係啦係啦，順一條氣先啦。好先好先， 睇熱啦。 唔怕，啱飲啊，三妹。 係啊，得啦，等我啦。 得佢嚇。你用乜嘢辦法搞到啊大寶兩公婆完全變曬？ 總之我有辦法啦。一陣咧，姑無論我同你講咩都好，你一味話係啊係係，岌我個頭咁啊得噶啦。 一味話係。 係咯係咯。 係咯，爹啊，咁你咪照阿德海哥講啦。 係咯，你唔好理咁多。總之咧，你就乘機嘆翻下，出翻啖氣都係好噶。 嘆翻下？ 唔係。大寶二寶兩個衰仔仲邊有希望噶？ 我都心灰意冷，不過我唔捨得死字，我都係掛住阿三妹。大海 嚇， 趁我仲有啖氣，你同阿三妹打算點？趁我 未死之前，如果你让我有啲归结，我就死都死得眼闭。 你放心啦，细伯。契爷竟然同我揸紧主意噶啦，呢件事。 系。 佢会有分数噶啦。 哦。搞掂噶啦。 系啊，系啊，细伯。 三妹，咁我就安乐。 佢哋嚟啦，最紧要记住话系啊，吓，记住啊， 得得。 俾气啊，俾快咧，快啊，快男人啊， 真系鸡咁多力嘅，你走呢度啊，走啲，等呢度啊， 哎呀，哎呀， 哎呀，真系四两嘢都未拎过，咁就唞气 啦，好鬼重噶嘛， 快啦， 边件要啱啊？ 啊！咧咧咧！我娶老婆係著呢件行冇錯啦， 係咪㗎？係 啊！我認得嘅迷頭啊！啊！ 做咩啫？你而家 我同你著啦！ 哎呀！你粗手粗腳，而家叫你同阿老爺撞老咩？ 大吉利是牛，好噏唔噏你？ 阿老爺嘅身子咁孱弱，你若果大力啲，佢啲骨都散埋啦。 咪嘈 啦！等我同佢爭， 爭正呢度啦！ 放手啦！喂，放！唔放手吧！你即係哎呀！ 哇！衰仔你攞命啊！ 哇！你仲咁大力， 我唔親阿爹。 嚟嚟嚟，我唔覺意又唔覺意。 論盡啊！你真 係。只需要肥婆咧，爭爭爭爭咩咧？ 點咁大？ 成件衫撕爛咗添，你哋真係真係衰。唔係唔係，仲有攞個件啊！ 哎，我唔使你哋咁殷勤，我唔著嗰啲舊衫嘅。 著啊！ 細伯，哎，而家細兄叫你換嗰啲衫喎，咁你咪換咯。 唔爭爭爭。 啊，係咧係咧。你自己都有大把錢啦，係咪啊？係咪啊？ 係 係咯，咁你應該有咁新著咁新，有咁靚就著到咁靚先啱啊！係你話係咪啊？ 係 係咯，新嘅先啱係咪 啊？啱係啊！啱啱著啲舊有錢啊！ 有 我可以 係啦， 啲新嘅著嗰啲舊嘅，三妹 嚇 同我做過曬啲新衫佢 嚇得啦得，俾我係俾我我代起你説一樣嘅，代你説一樣啫。 好啊， 阿爹啊！家你又有錢係嘛？以後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零羅綢斷，著到唔著都有啊！應該要著新嘅，唔著舊嘅。 係啊， 唔著舊嘅。阿三妹啊，嚟啦，就地取材，你咪接咗好多新衫翻嚟做嘅。 係啊。 入去至貴至新嗰件攞出嚟俾阿爹著。 哦，嗰啲衫好貴嘅噃，大哥。 哇！ 阿爹著得起㗎啦，阿爹邊有冇福氣啊？嗬！我看都是去柴房拿个烂麻包去嬲下吧咧。 喂，你不要牙尖嘴利薄我嘴都好不好？ 那是咩？ 哈，你硬系仲喺度执剧我，人会变的，我而家要做好仔，做孝顺仔，嚟到报答阿爹的渠路啊！你硬系，去快啲快啲拿出嚟。 你真系舍得噶啦？ 舍得啊你，我都系要做孝顺仔嚟报答阿爹啦，快啲嘛！唉，真系。海哥，你咪话有嘢同阿爹倾。又話咩人工啊？咩我唔明白。 啊啊，係啊係啊，細伯。 喂，我命咁大， 輕輕手。細伯，老老實實同你講啊，你舊時啊同我阿爹唔係好好朋友嘅，係咪？ 係。 咁你舊時啊，唔係時時都叫我阿爹幫你做功夫嘅，係咪？ 係。 係咯，咁你舊時啊，咁唔係仲爭落我阿爹好多人工嘅？你欠落我阿爹嗰啲佣金啊、佣银啊，嗰啲人工咧，你话系咪？你话系咪？ 系， 系就得啦。嗱，咁你叫我阿爹做嘢咧吓，我冚唪唥知道晒噶。亦都系我至知道嘅啫。你话系咪？ 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人工， 喂，海海啊，海啊，你坐过嚟啫，过嚟啊，一阵你翻嚟等啊， 一阵子倾 咧。 你唔得 嘅，呢件嘢你唔着问我阿爹嘅。 唔问点得啊？ 佢几廿岁论尽做 人工嚟噶喎， 啊付欠啊嘛，咪指还啦，梗嘅呢啲嘢。 哦，咁你付 我 还10000俾我还啦，咁啊得啦，咁啊冇嘢啦。 喂，冇嘢啊，乜冇嘢啊？喂，我同你咁好朋友啊，帮帮我手啊。 咩？ 我問問我伯爺公，睇下佢嗰啲嚇嗰啲嘢啊，真埋喺邊度，得唔得啊？ 唉，我都話你噶啦，而家你信啊嘛？ 信得啊！ 咧， 我如果你老祖咧就孝孝顺顺嘅，我睇怕嗰啲嘢啊，已经老早就到咗你嘅手啦。 唔系，咁就话自己懵，整嚟懵啊！哎，懵住你， 只要你以后唔懵就得啦。 仲咁懵咩？ 醒定啲啊！ 梗系啦，俾你一言惊醒咗梦中人啦。而且啲咁多寿仲懵咩？唔懵噶啦。 系咯， 同我问啦。 喂，咁我啲人工唔俾负责啦吓。 咁长气系啦，去啦，快啲快啲嘅。喂，三妹啊，快啲啊！快啲啊！哎，真系咁 垃圾啊！靓唔靓啊？新噶。 新噶。攞件貴嘅又 係啊！俾我攞件最新嘅。 啊，得啦，是但啦。 啱唔啱著啊？ 啱啱。唉， 幾靚喎！ 冇彈啦。 不過有長衫冇鞋又唔好睇㗎，揾對鞋老爺著先得㗎。 乜著佢對鞋？ 佢對鞋都爛曬㗎咯。 你叫起手去邊度揾啊？ 哦。除咗你自己對俾老爺著啊嘛。 乜我對？咁我著咩啊？ 咁你咪著住老爺對舊鞋先啦。 啊，系啊，你真系聰明啊，咁都諗得到啊！ 梗係啦， 我著住呢對舊就得啦。你啊，爹，同你換個最新啊！嚟嚟嚟， 你啊，喂，揾大佬我 哋。啊，喂喂，換啊！乜你佢新嘅就撞噶？ 撞鬼你咩？我身邊有錘啊！ 發難民， 你問咩？問人下啦。 難民，做咩啊？做咩錘？ 我只腳洗咗有幾多日啫，嫌棄就咪換啦。 啊，唔係，唔係嫌棄，冇 錯。老爺對腳好香嘅，邊有錘啊？快啲換啦！ 換啦，冇錯。 係咧，阿老爺啊，今朝未食飯噃，嗱。不如啊，一嚿雞先好嘛？ 食雞啊 咯， 唔好咯。 阿爹佢懵啊，行親就搞唔掂。 咁啊，啱啱咁咧，咁就原體臨甲滑。嗱，冇牙都可以下咽咧，滑嫩嫩啊嘛。 唔好咯。 咁啊，唔好食啦！嗱，海参啊，香甲滑，益寿又延年啊， 都系唔好嘅。 啲海参咁多散，老人就唔方便。 咁就鲍鱼煲猪肚啦。爽脆甲清甜， 嗱啱食啦，阿爹啊，嗱够松同枯大紧密啦，系咪？诶，好，哎呀，哎呀，你真系 笨嘅爹， 哎呀，你争住献殷勤，争啲就淋到我满口满面啦， 低叫你唔醒目咩？仲话勾算好似大泥砖， 我话我大泥砖，你成只好似只双家犬。一世都叻唔切，就样样都要争先。 孝敬老爷，我点敢落后啊？呢啲表示我嘅孝言啊嘛。 哎呀，佢孝言喎，你最阴险啊！唔好东风啊，搞坏天。我唔系取着你啊，呢世我做人啊，点会咁癫啊？ 你个衰佬，自够阴险啊！ 咩阴险？ 想悭翻副棺材，想个老豆就死喺街边咯，夹硬拱佢啊上墙头。呢啲衰仔啊，世间少见啊！生废你啊，放印纸钱啊，几多人遭你暗算啊？你做埋咁多阴质事，累到我绝子又绝孙啊！ 你正衰婆， 我听唔见。 你死绝， 你死先啊！ 信唔信我打过你啊？ 哎呀，我话你胆包天啊！ 我要抨你翻外家。 哎呀，仲好。 咩好啊？ 我嫁个靓仔啊，仲阉脸。 阿爹，当初都系我错，系我错，我听中咗个衰婆嚟唆拜，样样系佢教我做嘅，唔系我点会咁克服阿爹你啊？我依家错啦，阿爹你要打我啊！我五额啊！你要打我，打我个五额仔啦！ 要我打你？ 系啦，老爷，你快啲打过佢啦！呢种咁嘅衰仔唔打点得啊？我点？ 会教佢咁做啫？佢系一家之主啊嘛，系佢俾命令我，我至咁样诶难为阿老爷嘅啫噃，唔关我事噶噃。 系生安白做，仲咁多做咩？ 你扭系见过啊嘛？ 阿爹肯打咪好啦，快啲攞陈条啦，衰人！阿爹打啦打，我啲自己都打自己，自己都打自己。 三妹，佢叫我打佢喎， 咁你咪打咯爹。 唉，嗰啲咁冇用人，打佢我就嘥气力嘅啫。系。 好咯，系粗嘅。 喂，老爷。 吓， 俾你打佢啊！ 得得，阿爹会打噶啦，你嚟先。 整咩？整咩？ 嚟先。你个衰人做嘢啊！ 整咩啫？ 哇，仲有冇大碌啲噶？ 有啊，有啊。 勾落嚟啊！渣都冇啊！衰人，你碌竹星嚟勾落， 系你个衰佬啊！我锡住你只揾碌竹咋？若果唔系俾 藤条好咧， 藤条啊！你睇下老爷，恩条鬼命，边有力啊？揸藤条就有力咯，打死你个衰佬啦！啲大竹星佢就拎唔起啦嘛。 哦，系喎，都仲系最阴险啊！ 哎呀，仲话我阴险？ 唔系，系后最好计，系好老婆，系好老 实。睇啲佢咧， 最屌捉翻啲食水。失学包子，大宝负荆请罪啊！我知错啦，而家望阿爹你打我一大餐，你要打我，你要出力打得啊！爹，你唔好细力啊！细力打我唔知痛，我就越发会坏，越发会刻薄你啊！你打啦，你点样打我，我都咁样心底受。你出力打痛就痛阿爹嘅心，打就打落我嘅身，我知道嘅。你打啦爹，打啦吓。 拎啦嘛爹。 吓。 拎啦，拎唔拎我帮你拎。 阿三妹啊，唔够力啊，我唔就手啊。 我帮你。得 得得得得得，等你放手。 声啊你。 得。我扮你条衰仔， 点啫？哎呀，惊死我啊！真系 长死一身散啊！唉，你真系控制唔住，攞咁大碌个竹升，我个老坑系礼震噶。 我点鬼知佢而家仲有咁武力？咁大支竹升都拎得起就得噶。 知唔知？二宝，你做咩家伙？带埋咁多人嚟，想打劫啊？ 我嚟迎接老豆，呢带埋啲乡绅地宝打响头锣，接个老豆翻洋。 混账！你响赵家都经已招狼入舍，你仲系我哋张家人嘅咩？快啲啦啦啦！ 你唔好理我姓张又好，姓赵又好，佢系我生身嘅父母，所以我要接翻个样。 边个系你？ 真系笑话啦！你去咗人树啊，跟人姓噶啦嘛，仲接个老豆翻个样？阿老爷未食过猪腔啊，要去你哋处挨猪腔啊，系咪啊？ 哎呀，食猪腔都有餐饭喎，好似你咁俾粥水老爷食，你睇几阴功啊！饿到我哋老爷皮黄骨瘦，你知唔知丑啊？ 我唔知丑。粥水都是米氣的，你當老爺是豬啊？你家什麼咁架勢啊？啊話我不知醜啊！你兩兄妹在度咿咿陰陰，一大一個嗰啲私嫌，又冇嘢冚，就拉個懵仔去撞殺，你估我唔知啊？皆知巷聞的啦！ 哎呀，好慶啊！你未入門已經打死茶啦！ 咩話？ 哎呀，梗係拉三尾咁入門啦！你好架勢啊，好叻啊，衰婆！ 我邊有打死茶啊？ 打死茶！ 大嫂好幫二哥，幫大哥。 幫你咩？ 將來阿爹慣低頭負身家歸咗我有嗰陣，你都有好處啊嘛，係咪？ 你叫我點幫你啫？你同阿二哥都係咁衰嘅，咁咪由得阿爹主意咯。 好笑啦，由你阿爹主意喎。阿老爺話過噶，你嫁去邊處佢都跟埋去啊。唉，嗰陣時佢仲有唔撈淨水咧。 係啊，我撈乜嘢啊？阿爹跟住我，我要負責養佢過世噶噃。 梗係啦，而家梗係話負責養佢啦。 將來啲嘢就歸你啦。你方唔係嗰個打銀仔，知道曬老爺啲窿路，話曬佢聽咩？養佢話咁翻 過。係啊，係啊，阿爹大把金大把銀啊。 係啊， 其實邊時有啫？ 冇啊。 冇錯，得。哦，你都夠鬼魂啦，嚇！嗱，咁你睇住佢，你就唔認啦。頭先只打銀仔同阿爹講到岌頭岌計，又話有幾多金幾多銀啊，佢阿爹就温咁係温咁係，咁你都仲唔認嘅？ 嚇！咁我唔知咯。 靠唔住咧。 女生外向，夠食啊！女生外向靠唔住，靠你就真係乜都死啊！同阿老二傾好，行開啲，二寶啊！喂，二寶啊，你開嚟先，咩？開嚟先，喂，我哋啊打死不離親兄弟啊！你唔好聽呢條兩頭蛇教。 係啊。 啊，咩家伙整鬼做怪，豆腐刀嚟兩邊線㗎咋？啊，我哋切肉不離皮啊！我阿爹嗰啲身家，唉，你啊我咪有我自己。 冇錯啦。 唔係啊，唉，益翻阿哥點話咧？將來二一添足五。至多同你兩份分 咩咁又唔啱啊？咩兩份分啊？我哋長子嫡孫啊嘛，最低限度都佔三分二噃。 係，老豆瓜踩，我捧埋水兜嘅。 你有咩資格捧埋水兜啊？ 長子嫡孫。 長子嫡孫啊？長子你係？ 係啊。 嫡孫啊呢個，你邊話個孫啊？睇下啦，個孫喺度。 呢個咁嘅失竇窿啊，佢都唔知姓乜嘢嘅嚇？你冇姓張啊？姓趙嘅啫。呢個失竇窿養得大嘅咩？ 咩失竇窿啊？ 你又 係呀， 係啦，你睇下。 喂， 你大難啲古董拉你㗎。係， 阿豆豆，唔使謝謝，唔使驚佢㗎，唔使驚。 唔使驚，我帶埋啲鄉親地寶嚟㗎。 係 呀。各位鄉親地寶，你哋聽見㗎啦。你話佢哋幾野蠻，隔晚要分三分二喎。咁你哋講句公道話。 係，我本一片孝心，迎接個老豆翻去養嘅。 係啊， 我哋跟埋嚟幫下口。 係喎，冇錯。 不如爭身家㗎，爭身家就要見官府。 你得咁多㗎啦，官啦， 我走。鄉 親啊，地寶，喂，到咁都唔幫啊？ 啊，係啊，要上官府。即係同你打官司， 下乜啫？佢咪打個官司啦！ 實贏嘅我哋，實 打乜鬼官司啊？你搶老爺先啦！ 係啊，有咩做？玩咩講啊？你咪鬥啊！你咪你想搶乜嘢啊？搞你咩嘢啊？ 我一生勞苦，我仲有乜嘢啊？ 谂出嚟身家性命财产 喺边度啊？ 唔喺晒柴房嗰度 啊？柴房啊？ 真柴房真唔真啊？仲有边度添有冇？ 你谂谂啊？仲有边度喎？ 即系柴房啫嘛， 好啊，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你死得啦，我唔阻你啦， 我唔阻啦， 你点弄掂佢啊？ 连汁都唔留嘅系嘛？ 系啊， 好咁留翻你份啊，啱。 我猜大家嚟试。 出得嚟嘅你，你搞唔出得嚟嘅啦喂！我出去搵用，好声好声话俾先你啊，得把口你啊。 哇！吊颈都要唞下气啦。喂，二宝啊！哇，系。呢一缸嘢一定系珠寶啦，唔知裝咩珠寶啫。 講咩啊？呢個金塔嚟噶啦。 金塔啊？ 上乜講啊？ 金塔咪裝金？ 唔梗係啦，金塔就梗係裝金啦，懵仔。 唔好手，唔好手啊！唔好手。嗱，聲明先啊，公公道道，點分法？ 你話先啦。 我話係啦，開咗呢個金塔咧啊！咁就我拎先啦，唔使講，我阿哥嘛，係嘛？咁我攞幾多出嚟咧？我攞先，嚇！總之我攞到唔攞啊，到你攞。 你好話咪得啦。 咩話？ 你攞先啊？攞到唔攞啊？咁我咪冇行。 誒，咁啊，橫掂老豆正落嘅， 就 我阿哥啊嘛。 我拉仔喎，拉仔啊拉心肝喎，多啲咁啊應該。 拉你個頭殼，你唔好出世先。 唔出世前。 長子的孫， 拉仔，我係。 乜嘢都要摘，咁啦， 唔講啊！ 一齊揞手落去，一齊咧嚇嗱，咁啊拎出嚟大扎細扎都係算一扎嘅，咁一扎一扎拎，好唔好？ 你隻手你睇下 咩啊？ 幾大？我隻手咁丁，揦得幾多？ 哦，咁你又驚蝕底鬼叫你生得咁奀咩衰人？你揾個泵嚟泵漲隻手啊！ 攞蝕底啲仔啦， 諗過係咁嘅喎，嗱 忍者， 嗱牙齒當金錢啦，冇得爭啊嚇，嚟啦，唉，呢個留翻俾你，你愛唔愛？ 你愛咪買啦， 嚟啦，一齊攬下，嗱， 哇， 唉，喂，放手。喂，我啲舊厲害啦！我啲 咩嚟啊？你點講？ 咁舊啊！嚇，咁舊啊！ 有基礎啊！有基礎。 啲舊嘢巴閉，睇我 方環都有五六寸咁大嘅喎。 你咁都唔怕？咁都唔怕 咩咩？你又揾到咩？你又殺到咩？ 想講啊？殺到咩？兩條金條。 喂，乜你拎兩條啊？ 即係一堂之嘛。講明一手揦落去就係咯，我一揦。 啊，又 係。哇，係有幾斤重？ 喂，你咪阻住我咧。 咩？ 放手啫， 放咩？放手？ 喂，你鬆開手先。 咁你鬆開手，我咪冇行咯。我鬆手。 求啊嘛，你撩啫。好啊，媽，我你放手，等我拎咗上嚟啦。咁你啊，我又連隨落去拎，又連隨落去拎，又連隨落去拎。 咩咩咩話？你拎完又拎，拎完又拎，咁我咪冇可。 乜 嘢？我等你拎曬。 揞就一齊揞，拎就是但要一個鬆手先得噶嘛，係嘛？ 你拎完出嚟到我噶 啦 喎。 梗係啦，唉，乜嘢都遮唔切。嗱，匿閉埋眼啦，我驚你見到，我驚你見到我嚿金球，你會嬲死噶啦，肉石死噶啦。 匿咪匿，你乜驚？ 大家閉埋眼啦，你唔恨我，我唔恨你噶。嗱，嚟鬆手先啦。鬆咗未啊？ 鬆啦。 哎。你送拎曬隻手出嚟，咪阻住我啫！嗱，到你啦，未？到你啊！ 冇成嘅， 哇！真，哎呀！拎咗未？拎咗啦嘛！大家睇有幾重嘅？ 我未啦，睇唔睇？ 嗱，大家鬥重啊！ 咦？大寶咧？去咗邊啊？二寶又唔見面。 佢哋兩個而家喺柴房掘緊金啊！ 嚇，有金掘啊！ 掘緊噶啦。 哦，阿老爺，你真係唔瞓嗰副藍木棺材啦嘛？ 瞓啊！ 咁我留翻嚟裝金啦。喂，棺材佬啊！ 喂，你哋台官拉住我哋嚟啊！放心啦，跟住嚟。 系咯，间柴房冧晒添，棺材佬啊，唔该你哋帮下手，帮我掘下啦。 掘咩啊？掘死尸啊？ 屁，死尸横掂都要屋落泥窿噶啦，掘佢做乜嘢啊？我哋志在掘嗰啲金条啊、银砖啊咁嘅啫。若果掘到出嚟，伤佢人工，伤佢人工。 系啊，快啲帮手啦！我哋志在攞金砖银砖啫嘛，要死尸做咩？错错错！ 你啊， 咦，怕唔怕噶？哎呀！ 喂，棺材佬啊，你哋系地下啲帮我掘下佢，啊！若果见到情啊，见到铁箱啊，见到笼啊，就掘佢起嚟。若果系死尸就唔使理佢噶啦。 系啊，得有边啲金砖啊？死尸我哋唔要啊！来 下窿啊！哎呀，咩啊话？你都够道行啦，挂住掘金掘银，哎呀，死尸就唔理系嘛，吓？ 梗系啦，金同银大把人抢噃，你啲死尸边个要啊？ 系啊，有金有银，你梗系冇人啊？ 系啊， 吓？ 阿大哥，你听见未啊？吓，几时都系金好过人咯？ 咁就乜都心淡啦。 喂，好啦，唔好讲咁多啦。你哋掘咗嗰啲金啊，嗰啲银啊，拎咗去边先啊？ 系啊，收埋边度？ 咁啊咧，金啊，银啊，睇下。咁银啊，真啊，冇 啊，冇。 呢次咧都系我衰老豆衰，氹我哋又话收喺柴房嚟，领晒佢嘅嘢啦，上咗佢衰老豆当。 咁啊，关晒佢事嘅。 仲乖乖边个？ 唔系嗰个打银仔两粒串同嚟捻死我哋咩？ 吓！你都系跟我哋出去，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咁咪好咯。 好。不过咁噃，我间祖屋又烂咗，都要等我整翻好间屋，然后先安置得老人家噶，系咪咧？ 咁咪。 阿德海啊，如果你唔嫌嘅，唔啱喺我度住先啦。 咁數要咁 嚟？契仔唔係即係仔一樣咯。 喺我呢個老師做埋媒人，嗱，阿德 婆同阿三妹两个有情人得成眷属，咁咪一家亲啦。 系咁，我就安乐晒咯。 咁我哋就一齐翻去契爷度啦，细伯。 请乜乜得仲叫细伯？ 应该请岳长大人上轿咁话。 系啦系啦， 我哋一齐翻去。有啦。 等得我哋都夠曬花噶，唉，不得已啊！而家連三妹頭啲成個俾佢拎咗佢，你睇我哋兩兄弟吉吉下，唉，慘！而家我哋嚟借意恭喜佢咧，就大家名噶啦嚇。嗱，勾住啊！佢一出嚟咧，我啲碌竹聲就兜頭兜腦勾落去，揸住碌棍唔好錫佢啊！喺上串下串就掃落去啊！咁咪得。我點都唔肯放過佢。豆啊，整打銀仔出嚟咧，你就射佢嚇，射佢。 做咩啊？ 係出力射佢。 得。 出緊啦。大哥二哥，大嫂，真係上面啊！姊妹之間，大家有商有量，和和氣氣咁好唔好啊？ 哦，咁冇話好唔好嘅，講到話和不曾，我哋不嬲都係和和氣㗎， 成日都和， 唔係啊？啊，喂，不如要講明喎，以後百億公嗰份，你都要負責養埋一份，三家輪流養得㗎喎。 唔係啊，唉，以前你兩個衰仔輪流嚟養我，搞到我冇餐好食，而家三家輪流養我咪。水都冇啖飲，我以後我跟住三妹，三妹有粥我就食粥，有飯我就食飯。 老實哥，你以後仲使咩食粥啊？阿德海揾到世界翻嚟，想喺呢處開間金鋪啊！你幫長條命嚟享啦，老實哥。 好啦， 總之以後阿爹嘅生活咧，就由我同三妹負責曬。使你哋兩家打理啦，咁好唔好啊？ 係咪啊？ 係咁好啊！ 抵養啊！ 益曬你啦，二哥。 係啊！兩位哥，兩位嫂，今日我同三妹嘅好日子， 我哋嚟恭喜你咯。